林毅的劝说到底也没能让陆世林冷静下来。可是这又能怎么样呢？就算他在场上撒泼打滚，也不可能更改比赛结果。唯一可能产生的后果，大概就是被保安拎起来丢出去。林毅觉得无法再和这家伙沟通了，只能带着众选手回他们的选手席。结果朝那边一看，老板肖杰也是一脸怒容。 回去收拾东西，自己给我走人。 肖杰指着下场的一干选手，冷不丁地丢下了这么一句话后，头也不回地就走了。林毅等人脸色惨然。在诛仙战队坚持了这么久，他们只想到过战队支撑不住导致大家各奔东西，却从来没有想到过今天这样的后果。他们都不算是很有能力的选手，没有了这样一支战队，或许就再也吃不了职业这口饭。林毅叹了口气，他们的生死才是被这场比赛彻底决定的。相比之下，陆世林反倒是一副世界末日的模样，这真是一种讽刺啊。肖杰离席后转眼就消失，走得连头都没回一下。诛仙的诸位选手被彻底终结了职业生涯，心都是痛的。但这个时候没有人上去向老板哀求或是解释什么。一年的相处，他们这老板是什么性子他们也都清楚，自负的性子让他不可能更改做出的成命，哪怕他自己都意识到是错的。林毅站在原地发了一会儿呆，没有去追他们老板，也没有马上离开，反倒是转身朝着星星这边走了过来。星星这边自是一片欢乐，看得诛仙众人都是好生羡慕。不过看到林毅朝他们走来，星星众人都有意收敛了一下心情，失败者的情绪也是值得体谅的嘛。 很好的一场比赛。 林毅朝叶修伸出了手，即便输到连职业生涯都断送，林毅却真的没有失去一个职业选手该有的风度。赛前赛后队长之间的相互问候，现在太多的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但是林毅此时输成这种结果还能记得这种事，可见他确实是真心实意的。 谢谢。 叶修伸手和他握了握。 不要放弃，继续加油。 林毅苦笑了一下， 哼，我倒是想，只怕已经再没有机会了。 星星众人一怔，陈果指了指方才肖杰消失的那个通道。 难道刚才那个不是一时气话？ 方才肖杰的发作，叶修他们当然都看到了，只不过比赛这才刚刚结束，众目睽睽之下举手间就把全队都给开了，这种事儿谁会轻易的取信，所以他们都当肖杰是一声愤怒的气话。但现在听林毅的意思，那好像并不是一句气话。 总之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相遇吧，祝你们取得好成绩。 林毅说完了他要说的话，转身就已经准备走了。 哎，等等。 陈果突然跳出来喊住林毅。林毅停下脚步回头。 你们老板刚才那真的不是一时气话？ 陈果还在纠结这个问题，他实在无法相信有人做事会是这样蛮不讲理的任性。 恐怕不是。 那你们这些人以后怎么打算？ 还不知道，我们这种水平多半不会有战队再收留了吧。大概今天这场就是我们的告别赛了。 嗯。 陈果犹豫着，还回头看了一眼叶修，似乎是在考虑如何措辞。 我们老板的意思，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合适的出路，可以先过来我们星星这边。 叶修总算过来帮他说句话了。啊？林毅一脸的震惊。 但是恐怕暂时不会是战队的成员，不过总会有一些合适的安置，都是荣耀方面的工作。 叶修说道。林毅一听顿时明白了， 都是圈内人士，还能不懂叶修话里的意思？这种安置其实是很多退役选手所期待的，毕竟荣耀就是他们干起来最得心应手的事。但问题是，朱仙他们这几位还没到想退役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他们还是更愿意做一名赛场上征战的职业选手。虽然他们也知道自己水平有限，但是现在就此认定不会再有进步空间，他们都觉得还是早了点。换是陆世林那种性子，这会儿大概会立刻跳起来质问： 你们是什么意思？是说我没水平当职业选手，只能干杂活吗？ 但林毅却知道对方完全是好意，或许也只有拥有叶修、魏琛还有孙哲平这些老兵的战队，才会对穷途末路的选手有着真正的理解和包容。 谢谢，这是林毅首先要表示的。不过我想还是等我和兄弟们商量一下再做决定吧。 没问题， 陈国点着头。 留个联系方式吧。 双方随即各留了联系方式，林毅再次道谢，转身离开，回到了他的队友身边。他们一边离开，一边有人不住地回头朝星星这边看着，面露惊诧，显然林毅已经在和他们说星星这边的事儿了。原本像个雕塑一样石化在比赛台上的陆世林，眼睁睁地看到这一幕，突然像是醒悟一般，疯了般地跳下来，指着离开的诛仙众人，又指着星星众人叫道： 好啊，我明白了，你们事先早有串通，你们已经被收买了，所以这场比赛故意放水，对不对？太卑鄙了，我要投诉你们。裁判，裁判在哪里？ 这家伙疯了般的居然将两边选手赛后的正常交流当作是在进行苟且的交易，这等强大的思维让所有人都怔住了，哪怕是身经百战经验无比丰富的叶修也实在没有见过这等极品人物。 卧槽，这什么人呐？包子，发挥你才能的时候到了。 魏琛反应过来以后立即就骂上了。 好的， 包子立刻勇猛地跳了出来。 怎么做啊？杀了他吗？别， 叶修连忙拦住。 怎么，敢做不敢认吗？ 陆世林像是真的找到了可以反转局面的法宝似的，猖狂得不得了。 别拦着我，我要去废了这个不要脸的。 魏琛实在无法忍受，准备亲自动手。林毅等人本来都要离开了，结果却听到陆世林在这发疯。林毅等人虽然已经被老板肖杰给开了，但和陆世林好说也是队友一场，看这家伙在这儿胡搅蛮缠，顿时还是觉得脸上无光，尤其这家伙居然还指责他们是打假赛，这就让人不得不有些火气了。诛仙众人重新又围了过来，准备将陆世林给拖走。 放开我，你们这帮不要脸的家伙，你们还有没有点职业素质了？ 陆世林奋力挣脱拉扯，指着诛仙几人就骂。诛仙几人脸色都是铁青，他们真要没素质，这时早把陆世林打死了。你看星星战队的那个魏琛，这不就挣扎着要过来揍人吗？现场观众一片哗然，不过由于距离较远，所以他们都只能看，具体这边交谈了些什么却听不到，看起来像是诛仙战队和星星发生了什么争执。到底还得说叶修应对场面经验丰富，对于撒泼的陆世林没有去打，更没有上去试图讲道理，一边拦住了魏琛，一边左右张望着呼喊： 保安，保安快来啊，这里有人输了耍赖。 这话喊的一圈人当时就有人笑出声了。再看陆世林也觉得好像不是那么讨厌，好像真是一个吃不着糖就在耍赖皮的孩子一般。这边的动静保安早留意到，正火速赶来。叶修喊完没半分钟，他们就已经到了现场，结果叶修他们还没说话呢，陆世林倒抢先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握着保安的手说： 我要投诉， 他们这两帮人串通起来在打假赛。 一堆人纷纷扶我。联盟当然有专门的纪律委员会监督这种事儿，投诉也会有相关的渠道，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是由场馆保安来负责的，这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系统。不过保安一看也是应付问题经验丰富的主，被陆世林紧紧握住了手后也没去塞，反倒是温言相劝 啊，好好好，先冷静下来，来来来，慢慢说。 是这样的， 陆世林果然就说了起来。随后星星和朱仙两队人一起目送这个吵闹的孩子被保安给哄骗离开了。 哼，他捡回了一条命， 魏琛这时很肯定地说着。叶修哪会理会他这吹牛的劲儿，那边本已经告辞离开的林毅一伙人又和星星告辞了一遍，而这一次星星战队诸位也已经准备离开。陈国性子豪迈，走前朝观众席上看刚才一幕也看傻了的田七等人一挥手， 走，庆祝胜利去。 这一晚星星战队有理由好好放松一下，一路艰辛他们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再接下来才是星星战队这一年以来部署针对的目标，家事战队。家事方面当时骄傲的先离开一步，没有去等待什么结果，结果他们离开比赛场馆后回宾馆的大巴人还没坐齐呢，就已经收到消息，星星战队最终获得了胜利，将成为他们在决赛中的对手。 这么快？ 家事众人都先从时间上惊讶了一下，虽然诛仙战队看在他们眼里也是弱队一支，但是星星不也该是同级别的弱队吗？居然又一次压倒性的就胜利了。返回宾馆这一路上，家事队中没有一个人提及接下来将要进行的决赛，这可是一种很罕见的现象。